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海，幸运的人别说废话。

听听你的啰嗦，爱不就是这样蔓延开吗？我常想你的好，你的坏，你多么无奈，哦，你生气，你发呆，对我都精彩，哦，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，哦，我自带却不得不愉快，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哦，我多疯，我多坏，就你最明白，耶，我哭泣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 想起我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

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侵犯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。